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05章，我哋其实心里边早已经有咗准备嘅，心知道呢个格格尔公主都唔系啲咩好嘢啦。但系点都估唔到，居然会有两个头嘅。见到呢两个头上边个面都罩住咗一张金色嘅面具，衬托嘅下巴就好似个狐狸咁。而面具下边嘅尸体究竟系生成咩样，我哋一时之间都睇唔到。睇到嘅就系尸体嗰啲头发乱糟糟，黑蒙蒙咁一旧扎埋一边，仔细再睇清楚，黑发里面好似仲藏住啲水，显得湿粒粒咁嘅。我哋几个人面面相觑，觉得呢个两头女尸真係太古怪啦。冯鬼修啊讲，开咗咁耐棺材，我真係第一次见到生成咁嘅粽子。唉，唔理啦，快啲摸嘢，大家小心啲呀。我哋按照冯鬼修嘅吩咐，拨开冚喺尸体上边嗰张锦被。其实嗰张锦被早就已经烂成咗一嚿，一掂就分成几块，清理咗好耐先露出咗下边嘅尸身。首先露出嚟嘅係一隻人手，一睇见嗰隻手我就打个突啦。嗰隻手上边啲皮肉已经发晒青，明显係伤死人嘅手，但係隔咗咁多年竟然完全都冇腐烂。睇嚟瞓喺呢个棺材入边嘅应该係一具未腐烂嘅湿尸。枯骨、干尸同埋湿尸喺呢一三种嘅尸体里面，枯骨就最常见啦。干尸多就见于喺沙漠地方，而湿尸就系非常之稀少嘅。眼前嘅呢一对手，颜色就肯定唔系正常噶啦，简直就好似同生人啊冇两样。豆腐啊暗暗咁伸咗条脷讲：，哇，呢一对手皮肤真系仲系几好啊，唔知道生成咩样啊！我睇咗一睇喺女尸面上嘅面具，警告咁讲：喂，靓仔，我唔系叫你企喺后边嘅咩？你点解又趌上嚟啊？唔好乱咁嚟啊！唔准掂女尸嘅面具。呢条友仔我啊真系太了解佢啊，应该大胆嘅时候佢啊胆细到老鼠咁，但系叫佢小心啲嘅时候，往往容易发神经。万一佢睇到呢条女尸嘅皮肤细嫩，突然间想起想玩个咩人尸情未了咁，我真係呕电啊。喺我说话之间，我同阿女叔就一左一右齐齐喐手，将女尸上边嘅烂棉被就已经清理干净，成条尸体显然就暴露喺我哋嘅眼前。一眼望见条尸体，冯鬼手嘅面色就变咗，佢失声咁讲：点会咁嘅？而家即使系隔住个防毒面具嘅玻璃罩，我都能够睇到冯鬼手扭曲嘅面孔。唔好讲冯鬼手，连我只手都开始有啲发震，因为喺我眼前嘅呢一具尸体并冇着住殓衣，而佢身上着住嘅显然系任灵嘅衫。几乎一瞬间，我同时谂到一个可能：唔通呢具尸体系任灵？不过棺材明明系冚住密封啦，佢点解会喺个棺材入边嘅？根据皮肤嘅颜色判断，眼前呢一具绝对系尸体。只系呢一具尸体出现喺任何嘅地方，都唔会令我哋觉得惊讶。唯独喺出现喺呢个棺材入边，就真系匪夷所思啦。女叔个嘴里边舌咗一声，声音唔快唔慢，目 光紧紧咁盯住尸体嘅两个头光，将佢嘅面具除落嚟。个面具靠近额头嘅地方呢，系有一个窿嘅。古人认为额头系灵魂出入嘅场所，所以就留一个咁嘅窿，咁就相当于俾灵魂留一个通道。除呢个尸体面上边嘅面具嘅时候，亦都有讲究，除面具嘅人个面系唔可以同尸体相对，必须就要企喺棺材嘅头部颠倒过嚟，咁先可以摘低个面具嘅。据讲咁样系为咗避免死人同埋活人之间嘅口鼻相推、阳气嘅相撞。亦都系讲，因为同死人面对面呢，系对于死人嚟讲系唔尊重嘅。好似呢啲咁样嘅稀奇古怪又好难讲出因由嘅规矩，喺中国呢就真系太多啦，传咗一代又一代。我细个时候端午节食粽，剥开嗰啲粽叶，阿爷呢就成日都会用一支筷子从个粽嘅头向下插入去，插到一半再掹返出嚟，留返一截筷子窿，咁样先可以开始食嘅。我问点解呢，阿爷自己都讲唔出，佢又话佢阿爷就係咁教佢嘅。呢、这个时候即使唔係话除面具，心里面都几乎可以肯定，棺材里面嘅呢个尸体一定就係任灵嘅。咁好啦，即使系任灵，就算佢真系莫名奇怪，唔知喺某种古怪咁嘅情形里面被拉入咗呢个棺材里面啦。不过佢点解又会多出一个头呢？多出咗个头又系边个嘅呢？种种嘅疑问都冇办法解答。头先女叔讲完咗，冇人讲嘢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冯鬼手喺个棺材尾。我同阿女叔嘅各自喺棺材嘅左边同右边，豆腐呢就喺我左手边喺度发紧阵。女叔讲完，神情凝重，平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咁伸出咗戴咗摩斯套嘅手，向住女尸嘅面具啊伸过去。我心里边一喐，亦都伸手向另外一个头嘅面具伸过去。由于呢个情形啊过于古怪，我哋两个都唔记得咗摘面具嘅规矩，面具覆盖喺面上又并冇固定，所以我哋好轻易咁就将个面具扫咗落嚟。喺两个面具下边，分别出现咗两个面，上边嘅面系任灵嘅，眼珠凸起，死不瞑目，面上边全部都系紫青色，嘴角仲流住血迹。原本呢个咁嘅千娇百媚嘅靓女，而家喺人死咗之后真系一啲都靓唔起嚟，睇多一眼都令人心头发毛。而另一个稍微低一啲嘅头，嗰一张面就一片苍白，佢只眼就眯到实。好靓嘅瓜子面上边流露住痛苦嘅神色，豆腐啊失声咁叫：吓，古代美女！我实在难以描述而家嘅心情。顾文敏系喺我睇住咁跌咗落个深渊嘅，点解而家会出现喺呢个棺材入边嘅？系唔系我哋又中咗啲咩圈套？会唔会喺眼前嘅一切都好似飞仙壁画咁样嘅幻象呢？未等我諗明白，豆腐已经伸手摸咗摸顾文敏条颈，好惊喜咁讲：嘿，仲有脉搏啊，快啲救人。常言道嘅真係关心则乱，经过豆腐咁一提醒，我先即刻回个神来。咁而家先发现，原来唔系呢个尸体长咗两个头，而系任灵嘅尸身系扎咗喺顾文敏嘅身上边。棺材狭小，之前身上边又冚住咗一床嘅锦被，一眼望落去就好似有两个头咁。而家我就明白过嚟啦，我亦都顾唔得咁多，心知道救人要紧啊，亦都唔去理任灵嘅尸身。 更加唔会对呢条友啊怜香惜玉。我啊搭住佢嘅尸身嘅膊头，将佢向上一扯，任灵啊即刻啊坐咗嘅棺材里边。棺材下边就露出咗顾文敏嘅上半身，一眼望落去显得系湿立立油淋淋，就好似啱啱喺啲污糟水里边打流出嚟咁。然而而家任灵就坐喺佢个肚上边，咁大嘅动静，顾文敏系一啲反应都冇，显然系已经陷入咗深度嘅昏迷。再者，如果喺呢个棺材里边再焗多一阵，讲唔埋就真系好似任灵咁要去见阎王啦。依个时候，我再细谂一谂，即刻就明白点解当时棺材里边出现咗异响，八成就系顾文敏搞出嚟嘅。豆腐啊，见机行事，对住任灵讲咗句对唔住，落手啊更加粗鲁，直接啊撑住任灵嘅脚底，将佢嘅人啊成个喺棺材嗰度拖咗出嚟，随手咁啊将佢掟喺地藏王菩萨嘅脚上边。做完呢一切，我哋四个人啊即刻将顾文敏从个棺木嗰度抬咗出嚟，再喺个棺材度望咗一眼，除咗一床嘅烂皮碎之外，乜嘢都冇，空空荡荡。豆腐个嘴啊，蚀咗一声，似乎真系唔信邪。佢用只手系咁样敲个棺材嘅底板，讲：吓，呢度下边肯定系有啲咩窿咁嘅，唔系顾大美女点解会入咗呢个棺材入边嘅？佢系咁敲咗几下，棺材又发出沉闷嘅声响，显然下边系冇咩空洞，底板亦都完好无缺。咁顾文敏同阿任灵系点样入呢个棺材入边嘅呢？实在真系匪夷所思。唔通呢个棺材自己会拉人入去，还系专门会拉女人？虽然而家呢件事真系古灵精怪，但系眼下最重要嘅仲系要救翻顾文敏先。地藏王菩萨像上边好似冇啲咩平整嘅地方。我哋就带住个人顺住条绳落返去，将个人平放喺个地上边。呢、这个时候都顾唔得话咩男女授受不亲啦。我就喺个全身上下就摸咗一次，冇发现有啲咩外伤，只有我哋先前喺行动留下嚟嘅一啲咁嘅擦伤。咁亦都唔碍事嘅，睇嚟佢之前晕过去应该系窒息咗啫。女叔伸手喺佢鼻下边探咗一下，佢啊除低咗防毒面具，揈一揈乌黑嘅头发，讲：呼吸啊越嚟越弱啦，快啲同佢做人工呼吸啦！人工呼吸，豆腐只眼啊即刻闪咗一下，讲：嘴对嘴嗰只，哇，咁样好似真系唔系几好意思喎、啊！我讲：嘴你老板嘅嘴咩？又唔系浸亲。讲完我冇理豆腐啦。开始啊，同顾文敏做呢个空腹嘅按压，只可惜我之前个手臂啊，俾个匕首捅伤咗，冇揿两下我顶唔顺，伤口啊发出阵阵嘅刺痛，我只能够停低，同阿豆腐讲：你嚟，手唔好乱咁放啊！豆腐嘅神色啊凝重，挤眉弄眼，笑琪琪咁讲：朋友妻不可欺，放心啦、啊，唔该摸嘅地方我绝对唔会摸嘅。正当阿豆腐邪恶嘅双手向阿顾文敏伸过去嘅时候，瞓喺地上嘅人突然间猛咳咗一声，擘开咗黑卒卒嘅眼睛，慢慢咁苏醒过嚟啦。豆腐啊即时擘大个口，得个窿。跟住啊，眨一眨眼，一副想喊嘅样喺度讲：，都唔知系咪故意嘅，顾大美女，你肯定系故意嘅。我啊大喜啊，即刻啊将顾文敏扶咗起身。佢呢个时候就好虚弱，半睁住只眼，缓慢咁环视咗一圈，最后眼光就停留咗喺我身上，好似就松一啖气。佢一向清亮嘅声音，而家就变得有啲嘶哑，气若游丝咁讲：我，佢一个字都未讲完，又是晕咗过去。女叔摸咗一摸佢嘅脉搏，松咗啖气，面上露出咗笑意，慢慢咁讲：哦，系昏睡过去啫。 唔紧要，等佢好好瞓返一觉啦。